个人旅行呢，是发现你究竟是喜欢这个人还是讨厌这个人的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快的办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练习》，孙燕姿。生命在于内心的丰盛，而不在于外在的拥有。相依相伴，坐在绿草地上目送远在天边的日落，只有珍惜幸福快乐的感觉和自己快乐相处的人，才能够远离痛苦，才能够拥有快乐的人生。 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

颖演唱的歌曲叫《别让我恨你》。我喜欢一个很玄的说法，话说你今生爱上的人都是前世你得罪过的，要用爱来还。迷恋只是瞬间的业力所致，彻底两不相欠的需要真的把对他的心端然地捧过头顶，且爱且还，不能有恨，否则颠倒还会重来。所以既然爱情这么伤神，是不是不要轻碰爱情呢？有时候对一个人深刻的顾念，未必是要朝朝暮暮的相见，而是要清楚的知道那个人活在自己的自在当中，而且你还愿意为他祝福。Sting演唱的 Feeling of Guilt。 So she took her love for to gaze a while upon the fields of Bali. In his arms she fellAs her hair came down among the fields of gold. Will you stay with me? Will you be my love among the fields of Bali? We'll forget the sun in his jealous sky as we lie in fields of gold. 首先演唱的 Fields of Gold， 在悠扬的风笛当中倾诉着纯洁的爱情。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最近我几乎已经迷恋到不行的《匆匆那年》，来自王菲，依然是林夕的词。林夕这段时间特别忙哦，给王菲写了《爱不可及》，给张学友写了一首新歌。所以歌坛当中的这些大佬们哦，你们一定要找到接班人，不然没有你们怎么办呢？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

1999许美静，这的确出在1999年快乐无罪专辑当中。许美静的很多歌呢都是禁忌的暗冷的，描绘出现代社会当中失望无奈颓废又渴望抚慰的都市爱情观。她的嗓音很柔和很低沉，从来没有大声叫嚷的歌曲。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个歌手，她永远都是一种哭腔出现的杨宗纬，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